道部大人，他不是佛学院毕业的，不是研究所毕业的，是哪里来的呢？法师居士身作讲经，他在底下一听就悟了，怎么来的呀？我仔细想想啊，真正开悟啊，还是这么来的。佛学院里排的那些课程，应届时的开不了悟，开悟是要活活不活的才能开悟。守住这个机械的程序，人头脑都变成机械，不能够灵活运用，怎么能够悟得了啊？悟不了啊！所以外国人的头脑就是被这个机械训练的。一定要找这个梵文经典啊来研究啊，那是怎么个讲解法的啊？再比较比较，中国这个法翻的对不对？意思对不对？佛教我们利益分别，利民俗，利妄想，而他们怎么样呢？运用分别，离不开言说，离不开妄想，这哪能悟？佛教给我们学习的原则，依法不依人。义是礼呀，语言记录下来就是文字。换句话说，佛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不要以文字，不要以言语，执着言语文字是错误。所以禅宗提出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人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初学的人必须要依靠文字，见了道的人都要文字了，没有见道的要依靠。但是依靠什么呢？一依靠一不依靠才有办法入门呐。完全依靠着依赖这个文字上，那就糟了糕了，死在言语文字之下啊，又依你又要不要的。用这个方法才行，就是不急不立呀。说的更好的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凡是说一切法相的都是不了义，凡是说法性的是了义的啊。说法相无论怎么样解释，凡说有相皆是虚妄，所以是不了义啊。不实对于法相说的那么清楚那么详细，给诸位说一误入到法性呢，那个通通没有了。为什么呢？全是虚妄的呀。 八是真实的。那么佛为什么要这样详细来教我们分别法相呢？这是第一类着相人，离不开相的。好，离不开相就在法相里面跟你分析。你喜欢研究相，佛就叫你研究相。你所了解的法相比佛差得太远太远，所以凡是喜欢研究法相分析法相的，一则为实，对释迦牟尼佛五体投地。二有法相里面教你见性的门径，见了性才是究竟。这是大乘教学的大主义，教学的大方向。我们学佛要想在佛法里面真正得到一点成就，一定要懂这个道理，要循这个方向去走。佛在这一段教给我们，正在见相的时候是谁见相？这些都是下手的功夫啊。一路成正，名不自离，相不自失。因为六根聪利，那些假名是六根给他建立的。那么我们举起这个，各位看得很清楚。你说这个茶杯，这是人给他叫的名字啊。叫了名字他就错了，他本来没有名字。我们把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人都集中在一起叫他来一看，大家心里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虽然言语不同啊，通清楚。离开言语啊是一样的，见闻就知啊，通通感觉都是一样的。这一叫名字了呢，个人叫的都不一样，但是东西是一个东西。所以名是六根建立的，六根比较透明，六尘比较笨，他自己不说我叫茶杯，你们都叫我茶杯，他不知道他最后就这么说的呀，人叫他的呀。人人都觉悟的话，把这些分别妄想之见都离开了，给诸位说天下就太平了啊。现在我们看这个天下太平不了，为什么太平不了？他的妄想执着决定不肯放下啊。我们举一个例子说，现在全世界人都晓得这个工业的时候带来的是这些灾害啊，带来的时候这个大气的染污啊，水分的染污啊，海洋的染污，每个人都晓得这个灾害啊是非常严重的啊。那么现在这个科学家 也在这里证实了啊，统计统计这个灾害，看看它的这个效果啊，认为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全世界的温度啊会升高两三度啊，全世界会这个气候会升高两三度。预想当中啊，这个被南北极的冰啊会融化掉，南北极冰要一融化掉啊，我们台北市就没有了。这个海水啊升高5公尺，那么我们想想，台北市如果海水升高5公尺了啊，台北市的海拔不到5公尺，台北市淹没了，没有了啊。日本的东京什么大阪中流了啊，大陆上上海广州这一带淹都没有了，哪一个不晓得这个灾害严重呢？但是谁能肯定说，哎，这个灾害重了，我们现在工厂少设几个啊，他拼命在增加工厂啊，知道这个灾害他拼命在制造灾害，这有什么办法？他为什么呢？我眼前赚钱要紧啊，那个灾害是10年20年我还没见到的，现在先赚钱要紧，利欲熏心啊。哪一个人都晓得造原子弹吧，可是现在有能力制造的国家拼命在制造，晓得这个不好，为什么天天要干呢？邪知邪见。啊，在佛法里面真是这样的，共业所感啊，明知故犯，啊，学佛的人要修，共业里面有不共业，啊，灾难现前了，有人堕三途，有人升天堂。果报不一样啊，所以晓得这种劫难呢，我们就一心向善，纵然免不了这个劫难，我们也能往生善处，比现前生活环境还要美好，还要幸福。总得有个结果啊，灾难愈接近愈要多做善，为善唯恐来不及了。今天上午我在这里讲经，刚才来的时候看到一封信呢，摆在我那个桌子上，下面没居名啊，那么同学也许担心啊，没有人认真学习啊，我不是不讲经了啊，我还是讲经。我讲什么经？我讲一种，我不讲这么多了啊，我讲这么多是帮助大家的啊，我自己要修学要成就，我一门深入啊，真正为自己也能利益诸位同修，说实在的话，一生当中最好是讲一部经，周而复始啊，我是都很久之前就有这个观念啊，我也劝勉很多人啊，古来祖师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了啊，清凉大师一生就讲华严经，没有听说他讲过第二部经啊，一部讲完了从头再讲啊，他一生讲了50遍啊，东然小经讲弥陀经，古来也有这个大师的专门讲弥陀经，一生讲了300多遍啊，他不讲第二部经啊， 那么也许问呢，那你说经很短，那常常讲常常讲还有什么味道？其实不然，一遍有一遍的味道，遍遍不相同。为什么呢？讲的人遍遍有悟处，遍遍有更高的境界。第二遍所讲的一定啊超过第一遍，第三遍所讲一定超过第二遍。所以是越听越有味道，绝对不会说这个经讲了十遍、二十遍、三十遍，把人都讲跑掉了，没有这回事情。那把人都讲跑了，那是没有悟处。如果有悟处，一定是一遍比一遍有味道。所以要效法古人啊，一门深入啊，那是有大成就啊。搞多了，精力分散啊，自己修学得不偿失啊。那么对别人说呢，也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我奉劝诸位，这个修学你选一种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堂里面讲的有五种啊，你在这个五种当中选一种跟着啊，所讲的这些经都可以行，力量用在一步上。你比如你学了眼，你每个星期到这来听这一段，你的一个星期当中你就琢磨这一段经文，你把这个经文告诉我，其余都来听，听了之后的时候不必复习啊，听懂的那些意思都会到楞严经里面来，这样就有效果啊，就这里这一部楞严经讲完了，你真的有收获，你才有所得啊。你要学画画也是如此，全部的力量用在画画上啊，所听的一些道理都融汇在画画当中啊。那么我希望你的时候，你讲了一生修学画画，一生弘扬画画，学哪一样一生就弘扬这一样，做这一个法门的专家，这样才能够这一经才通啊！一经通了，当然一切经都通达。可一切经通达时，你还是弘扬这一门东西，还是标榜这一门东西，终生不变更啊！要变更到来生再变更，这一生不变更。这个是大慈大悲啊，初学的人这一个星期学一天，给诸位说很有利益，一个星期要讲两天讲两次，给诸位说消化不了。我自己是过来人，我有经验的，我在台中学楞严经的时候，三年的时间，李老师一个星期讲一次，我跟你们一样在底下听经，一个星期呢就消化他这一次所讲的，他一次是一个小时，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消化这一点钟东西，他三年一部经讲完了，我楞严经有了心得。那个时候如果一个星期讲两个小时，我也能消化，但什么呢，很紧张了，没那么轻松了，就紧张如果一个星期讲四个小时，那我忙的时候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少超过四个小时不是我能力能接受的，接受不了 我自己学东西，我是过来人，我了解。那么我们现在一个星期一个半钟点，诸位要学起来，轻松愉快。那么这一部经大概四年讲完，四年你这一部经毕业了，以这一部经做底子，确实能通一切法门。我们现在是几部经？法华大概也要四年，弥陀经疏钞大概也要四年，除了华严经之外，差不多都是四年毕业。可是诸位说是我这几样东西都要学，那不容易，在我看起来是很难。你们成就不太大，如果你们是一门专攻，你们这个四年的时候绝对有成就。可是诸位晓得，你这一门专攻时候，这一门通了，你附带的几门都通了。这是我告诉诸位，力量分散的时候呢，这几门东西都是半通不通，四年拉不出成绩来。那么这个不但是我的经验，过去这些老法师们他们都是这个方法学出来的，都不是佛学院里学出来的。佛学院为什么学不出来？东西太多了，我们一个学一个星期只学一两点钟的课程，他一个星期要上几十个钟点课程，那怎么行啊？天才儿童啊，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那天才到底是少数啊。所以诸位要是懂得方法能够精进不懈，四年确实有相当成就。所讲的宗旨是叫我们要了解境界，它的真相是清净极灭相。你要不相信，你看着它的，它是不是清净极灭相？它也不动，它与人也无争，它也不起心动念，摆在这个地方，你把它摆在，它永远在这个地方。一向都是这样的呀，我们要认识他，他没有见解，他没有知见呐。你先看这些静态的，是清净寂灭的。然后再看动态的，也是清净寂灭的。风吹，这个树叶在动，仔细观察它，这个功夫要深一层了。茶杯放在这里不动，这大家都能看得到。风吹这个树叶不动，就不大容易看出来。你读个《坛经》，六祖说的是：“一非风动，一非幡动啊。”所以那个动当中，你看出不动，这是功夫进了一大步。再进一步，你看不起动物，看到我们这个人。一举一动，一切言说，这个心里面妄念纷飞，你也看出如如不动了，你就成佛了。 啊， 要晓得这动物从哪里来的，从外面有感，你是心里有印呢、啊、才动啊。外面境界来感自己如如不动，这是真不动。不动而后啊，能感应到掉，那是佛菩萨大慈大悲。你要是不慈悲的话，如如不动，怎么感你也不动。感而有动啊，是慈悲，是救度一些众生，是怜悯一些众生。那是大经里面所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念念之中是为救度一些众生，虽救度一些众生，又不着度众生的相。为什么不着度众生的相？因为众生没有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哪有众生可度？因此仔细去神地神地去观察，你能度所度了不可得，这才能看出事出世间是清净即灭相，一切法当下就是不生不灭。这样才能入平等真空，才是究竟见性。究竟见性所见的本来湛然，无有动摇，书有业务取舍，这叫真见性。见性就是成佛，性就是佛，佛就是性，所以叫见性成佛。佛跟性是一，不是二。那么佛在哪里呢？我们六根的根性就是佛，性就是佛嘛。离开六根根性到外面去找佛，那到哪去找去？你找到那个释迦牟尼佛，那相不是性。你找到阿弥陀佛，那还是相不是心。释迦牟尼佛是性的仁慈，释迦翻作仁慈的意思，摩尼翻作寂寞，如如不动，清净寂灭，本性的仁慈，本性的清净寂灭，就叫做释迦牟尼。阿弥陀佛的意思翻作无量，本性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本性就叫做阿弥陀佛。这话不是我的此地随便说，我们弥陀经书抄刚刚念过，弥陀经书抄里面虽然没讲佛，讲的菩萨，观世音菩萨是我们自信的大悲，弥勒菩萨是我们自信的大慈，文殊菩萨是自信般若，普贤菩萨是自信广大， 性外无法，法外无性啊。心与法不二啊。菩萨如是，那个诸佛的名号哪有例外，当然也是一样。所以说诸佛，说诸菩萨，说一切众生，全是自己一心所现，就是自己一心。一心之体用，体用不二啊，这叫见性成佛。到这个境界，见性成佛这一句佳名也要把它离开。正是六祖所说，本来无一物啊，念见性成佛也没有，再给祖说本来无一物这一念也没有。如果你说本来无一物，你心里头还有一物，还有个本来无一物，那还是障碍。真正达到绝对的清净，真实的解脱，大自在。这才见到自己本来面目啊，才见到自己的真人。常乐我净，这个四德全都具足了，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现在讲常乐我净，又名无始，明心见性之后，常乐我净是实实在在的。到那时候，又实而无明，跟我们现在不一样。那现在是有名无实。以下一段经文呢，这个反写从反面来说明，来证实见不是无相，我们今天时间到就讲到此地好了。这个进度虽然是慢一点，可是话必须得讲清楚，这不讲清楚有疑惑，总是障碍。